俄罗斯、日本、保加利亚、印度、尼泊尔、印尼、民主刚果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和网站分别在6月30号和7月1号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的对朝敌视活动变本加厉时所发表的谈话。